北京人民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之前服了一种长生不老药，这种药只能维持人的外貌，却不能永葆心灵的活力。艾米莉亚由于灵魂已死，对长生不老感到十分的厌倦。长生诀的主题是探讨人的生死观，一个人精神空虚，活得再长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该剧虽是喜剧，但充满浓烈的悲剧气氛。好，下面请您收听戏剧故事《长生诀》，改写高瑞森，演播冯宪珍。 这是一桩打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官司，格雷格尔家庭控告布鲁斯家庭侵夺遗产案。案情是这样的，1827年，一个名叫约瑟夫·费尔迪南·普鲁斯的贵族死于脑炎，他无妻无子，他的堂弟 M. Rijo·普鲁斯理所当然地继承了他的遗产。时隔不久，一个名叫费尔迪南·卡雷尔·格雷格尔的军校少年学员对遗产提出要求，理由是死者在去世的前一年曾亲自找过军校校长，声明将个人全部财产，包括庄园、楼舍、庭院、土地和牧场收入，作为格雷格尔的赡养费，待他成年后产权归格雷格尔所有。已经获得遗产的 M. Rijo 和普鲁斯当即反对，根据是死者没有留下遗嘱或任何书面文字来支持上述说法。这场官司由于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三代格雷格尔屡诉屡败。第三代格雷格尔满以为能赢了官司，没拿到遗产便大肆挥霍，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在债台高筑的窘境中愤而自杀。现在的当事人是诉讼双方的曾孙阿尔贝尔特·格雷格尔和亚罗斯拉夫·普鲁斯。由于前辈的失败，第四代的格雷格尔不惜孤注一掷，把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这就意味着这场官司不论输赢都是最后的判决，就此打住。格雷格尔的代理人一直是库伦纳迪律师，如今主持律师事务所的是第三代库伦纳迪，他也年逾花甲了。此刻他被召到最高法院听候此案的最终结果。沉不住气的格雷格尔也来到律师事务所等候消息。时近正午，库伦纳迪博士回来了，法官们都去吃午饭，判决还没有结果。对于这场官司的前途，克伦纳迪一向是悲观的，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话来安慰格雷格尔，更加重了他失败的预感。有人急促地摁响门铃，打破了室内沉闷的空气。律师的助手威特克领进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女人，她约莫有30多岁，黑发披肩，面色苍白，她出奇的美，仿佛刚从画幅上走下来，但是神色疲惫，目光流露着一种近似凝固的冷漠。威特可在剧院工作的女儿 Christina 一眼就认出她是剧院新近聘请的著名女演员 Emilia Mardi。 Emilia 开门见山地对 Colonnadi 律师说， 他是早晨从报纸上得知格里戈尔和普鲁斯案件将终审的消息，他想了解一下案情。克罗纳蒂狐疑地打量着这个远比他年轻的女人，但还是很详尽地向他介绍了整个案件的由来。当艾米莉亚从克罗纳蒂口中得知这场官司的胜败维系在是否有正式的书面遗嘱时，他告诉克罗纳蒂，老普鲁斯的房子里有一个放契约和信件的文件柜，其中的一个抽屉上贴有1816年的标签。那一年老普鲁斯结识了一个名叫艾莉亚·马克·格里格尔的女人，他把这个女人寄给他的信件都藏在这个抽屉里。那些信件中有一个很大的黄色信封，里面装的就是老普鲁斯的遗嘱。遗嘱的大致内容是将遗产赠给他的私生子菲尔迪南，他于某年某月生于卢克夫。信封封了口，还盖有老普鲁斯本人的图章。艾米莉亚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好像刚才他还看见过那个黄信封一样。库勒纳迪吃惊地张着嘴盯视着艾米莉亚。亲爱的马尔蒂小姐，你真有讲童话的特别天才呀。他根本不相信艾米莉亚的话，即使有这个所谓的遗嘱，信封封上口已经100年了，而且至今放在他们的对手普鲁斯后代的家中。这个来历不明的艾米莉亚怎么可能了解得这样详细？可是格雷戈尔信有其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要对自己有利，比这再离奇的说法他也会相信。他让克鲁纳迪马上去普鲁斯那儿把1816年的信件都要来，如果克鲁纳迪不愿意干，他就不顾多年的案情立即把案子委托给另一位大律师。克鲁纳迪被逼无奈，只好去执行。这位突然降临的救命天使让格雷戈尔感激涕零，声言要送给艾米莉亚几百万元。艾米莉亚不屑一顾，说他有的是钱。格雷戈尔絮絮叨叨称赞的艾米莉亚说，好像战斗的号角，像炼铁炉中的热流，说她多么的美丽。对于这些热烈的示美之词，艾米莉亚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显得很疲倦。顷刻间他的面容变得十分苍老，像一团揉皱的抹布，吓得格雷戈尔连连后退。艾米莉亚，你别做鬼脸啊。艾米莉亚说，我显得很苍老吧，你知道你是能帮助我的呀。格雷戈尔问，怎么帮助啊。艾米莉亚说，他需要老普鲁斯保存的一些希腊文信件，他就是为了这些信件才跑到这儿来的。这些信件是艾莉安写给老普鲁斯的，不论这些信件放在什么地方，格雷戈尔一定要找到交给艾米莉亚。这时电话铃响了，最高法院通知格雷戈尔官司输了。他绝望地低下了头。几乎就是在同时，克伦纳迪律师一叠声地喊着，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兴奋地疾步走进屋内，扑的一声跪倒在艾米莉亚面前。小姐，我是一头老笨驴，您才是先知啊。紧跟着他的是格雷戈尔的冤家对头亚罗斯拉夫·普鲁斯。他很大度地把手伸向格雷戈尔，祝贺他找到了那份遗嘱。不过普鲁斯说，遗嘱包括那些信件，他目前还不能交给格雷戈尔，因为必须有证据证明当初告状的菲尔迪南·格雷戈尔就是遗嘱上提到的那个菲尔迪南，否则法官是不会承认的。艾米莉亚思索了片刻，很有把握地说，博士，明天早上我给您送来这样的证明。啊，怎么了？您把这些都装在身边？克罗纳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二天一早，艾米莉亚就给律师送去证明材料。 晚上他在剧院的演出盛况空前，不仅座无虚席，而且曲终人不散，鲜花摆成堆。想就近一睹艾米莉亚风采的老少追星族排成一排，艾米莉亚坐在舞台上一把道具宝座里，俨然至高无上的女士接见他们的崇拜者。威特克的女儿 Christina 同艾米莉亚同台演出，这个可怜的女孩对艾米莉亚的姿色和歌喉倾慕到嫉妒的程度。为了成为像她那样的演员， Christina 甚至要和自己的男友布鲁斯的儿子 Yannick 断绝来往。艾米莉亚已经疲倦了，她懒洋洋地接过格雷戈尔献上的鲜花，闻了闻，从花束中取出一只首饰盒子，顺手把花扔进花堆里。他半闭着眼睛问格雷戈尔，喜欢他的演唱吗？格雷戈尔回答不喜欢。尽管他唱得很出色，可是歌声没有热情，冷冰冰地让人感到痛苦。艾米莉亚睁开眼睛打量着格雷戈尔，说他的感觉也许有几分对。他把首饰盒又退给了格雷戈尔，问他买这无聊的玩意儿借了多少高利贷。格雷戈尔支支吾吾的。艾米莉亚打开钱包，拿出一叠钞票硬塞到格雷戈尔手中，说如果他不收下，艾米莉亚就要揪他的耳朵。格雷戈尔涨红了脸，他闹不明白年龄和他相仿的艾米莉亚为什么把他当成顽童对待。 啊，艾弗给你呀，艾弗给你呀，蒙德子！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嘶哑着嗓子喊着，颤巍巍地挤进人群，揉着昏花的双眼。 小姐，请原谅，您真像他呀，艾弗给你呀。 老头是豪克伯爵。他把艾米莉亚当成他50年前在西班牙邂逅的一个吉普赛姑娘，在他的记忆中，姑娘已经死去50年了。他永远也不能忘记那热情奔放的像一团烈火的黑美人。今晚他在舞台上看到艾弗给尼亚复活了。艾米莉亚听见浩克叫艾弗给尼亚的时候，一下子站起来，眼中闪过一丝人们不易察觉的激动。浩克仔细端详着艾米莉亚，忘情地痛哭起来。艾米莉亚对于浩克的说法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用西班牙语又是安慰又是咒骂，最后让他吻了一下，总算打发走了这个老傻瓜。当人们逐渐散尽，普鲁斯走上前来，他很神秘地问准备离开的艾米莉亚是否知道 Marco Bruce 这个名字。艾米莉亚仿佛受到极大的震动，旋即镇定下来，轻描淡写地说她是第一次听到。对不起小姐，我没料到这名字对你触动这么大。普鲁斯向她鞠了一躬。艾米莉亚好像不经意地问她掌握了什么秘密。普鲁斯说他从所谓的 Alien Mark 格雷戈尔的信件上并没有看到这个女人的姓名，只写着缩写字母 EM。 他可以是 Alien Mark 格雷戈尔，但也许是 Emilia Madier， 或者是 Evgenia Mondes， 更可能是 Alien Mark Bruce， 一个来自希腊 Crete 岛的女人。布鲁斯昨晚从教堂的洗礼簿上查到遗嘱中的菲尔迪娜，实际是菲尔迪娜·马克·布鲁斯，上面写着1816年生，私生子，父亲没有填写，母亲是艾利安·马克·布鲁斯，希腊克瑞特岛人，所以遗产和格雷戈尔毫无关系，他应该是那个马克·布鲁斯的。艾米莉亚摇摇手，劝他别高兴得太早，那个马克·布鲁斯就在身旁，他就是格雷戈尔。艾利安·马克·布鲁斯和艾利安·马克·格雷戈尔是一个人，马克·格雷戈尔是他的艺名。 布鲁斯不相信地冷笑了一声。艾米莉亚解释，她之所以知道的这样详细，因为艾莉安·马克·布鲁斯是她的姨妈。哼，遗憾的是，如果您说她是您的姨妈的曾祖母，那也许更像一点。布鲁斯很客气地打断了艾米莉亚的解释。艾米莉亚问他那些信件能否卖给他，花多少钱都可以。普鲁斯冷淡地拒绝了。人都走了，舞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排顶灯照着坐在屋里的艾米莉亚。她已经睡着了，发出一阵阵的鼾声。普鲁斯的儿子 Christina 的男友 Yannick 悄悄地从侧幕走出来，远远的迷恋的望着艾米莉亚。冷啊，真冷啊，他偶然惊醒，发现了杨尼克。艾米莉亚要求杨尼克从他爸爸那儿把收藏信件拿给他。这时普鲁斯从黑暗的观众席走到舞台，他告诉杨尼克不要费劲了，信藏在保险柜里，不过他答应当天晚上把信送到艾米莉亚住的旅馆里。普鲁斯和艾米莉亚在旅馆里过了一夜，早晨普鲁斯把信件交给了艾米莉亚。他对自己很厌恶，因为他擅自处理了应该是别人的信件，得到的不过是陪着一个冷若冰霜像具死尸一样的女人睡了一觉。艾米莉亚用发卡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的手稿，打开看了一下，快活地舒了一口气，把手稿藏在胸衣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清晨的平静，来人告诉普鲁斯，他的儿子杨内克开枪自杀了，并递给他一封信。普鲁斯读着信，忍不住痛哭流涕。18岁的杨内克爱上了艾米莉亚，他是看着父亲随着艾米莉亚走进旅馆，2个小时没出来以后回家自杀的。杨内克的死讯惊动了他周围的人，格雷戈尔·孔纳迪律师，他的助手威特克，以及威特克的女儿杨内克的女友 Christina， 还有老伯爵浩克一起拥进旅馆。他们严厉地盘问艾米莉亚的来历、身份和真实姓名，并且指控他伪造文书。他交给克伦纳迪的艾米莉亚·马克·格里戈尔的签名的1836年的证明其实是他现在写的。他们又在艾米莉亚的卧室内找到一大堆文件，这些积满灰尘的文件最早的日期是1603年。他们还发现了艾莉亚·马克·布鲁斯的图章，马克·格里戈尔1836年的死亡证，以及埃夫根尼亚被马德里警察局驱逐出境的文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于他们的提问，艾米莉亚拒绝正面回答。他说如果他们能组织一个像法庭审讯那样的场面，他倒乐意说说自己的经历。在克伦纳迪律师的指挥下，所有的人一起动手，很快把房间布置成一个法庭，桌子上摆放着十字架、圣经，甚至还有一个骷髅。艾米莉亚身着宽大的陈服，手里拿着酒瓶和酒杯，威士忌已经让她走路摇摇晃晃了。我喝酒只是为了壮胆，我非常渴呀。他身子靠在墙上，极力想把话说清楚。艾米莉亚告诉这些审判者，她的真实姓名是艾莉安·马克·普鲁斯，公元1585年出生于希腊克瑞特岛，现年337岁。艾莉安·马克·格里戈尔、艾夫根尼亚·蒙特兹都是他曾用过的名字。当年遗产继承人菲尔迪南·格里戈尔是他的亲生儿子，现在在座的格里戈尔是他的曾孙了。对他的天方夜谭，审判者根本不相信，追问他怎么可能活300年。他说，他的父亲是鲁道尔夫皇上的御医， 皇上晚年想长生不老，父亲给他开了一个可以保持青春300年的秘方。皇上怕药会毒死他，便命令父亲在当时年仅16岁的艾米莉亚身上做试验。结果艾米莉亚在高烧中昏死过去，父亲被皇上当成骗子关进监狱。一个星期以后，艾米莉亚苏醒了，带着秘方逃走了。以后秘方只有3个人试过，一个是天主教神父，此人死活不知，另一个是军官，后被杀了，最后一个就是 Papi Plus， 也就是在座的普鲁斯的高祖，他吃下药秘方逃走了。以后秘方只有3个人试过，一个是天主教神父，此人死活不知，另一个是军官，后被杀了，最后一个就是 Papi Plus， 也就是在座的普鲁斯的高祖，他吃下药就一命呜呼了，因此秘方留在他身上。我所想要的就是这个秘方，我必须得到它，否则我将衰老，我将死亡。我想再试一下这个秘方。你们摸摸看，我浑身都是冰凉的，你们摸摸我的手啊。哦，天哪，我的手！艾米莉亚把手伸向每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这双手变得青筋毕露，布满皱纹和斑点。古拉纳迪斟满了一杯酒，还放进了一些药，递给艾米莉亚。她就好像死一般的睡着了。这些审判者都表示相信艾米莉亚说的是真话。他们讨论如何处理秘方。格雷戈尔说，秘方应归他所有，因为他是后代。人们驳斥他的说法，如果艾米莉亚愿意，他可以再活300年，你什么也得不到。维特克说，把秘方公开，为全人类所有，人的生命太短暂了，让所有的人都能活上300年，这将是人类的大解放。格雷戈尔嘲讽他，想让人当300年的小官吏，或者说300年的袜子。豪克主张成立一个人寿公司，可以把寿命分为10年、100年来出卖。普鲁斯声嘶力竭地宣称，长寿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强者的特权。而最年轻的 Christina 喃喃地说，她不想活300岁，不知道活那么长的人会感到更幸福吗？正当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艾米莉亚醒了过来，她捧着头自言自语着， 人嘛，就不应该长生不死，活100年、130年还能忍受，可是后来他的灵魂在渐渐死去。 他哆哆嗦嗦站起来，环视着众人， 你们活得多么轻松愉快，一切对你们都是有意义的，一切对你们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你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还没有尝够生活的滋味。你们相信一切，相信爱情，相信自己，相信荣誉，相信进步，相信人类。你们就别盼望，别幻想，别可怜巴巴地盼着什么300岁了。你们忍受不了厌倦，一切都将使你们感到厌倦，甚至对天地都会感到厌倦，长寿根本不是滋味，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在人们感到有价值的时候才是存在的。在我当姑娘的时候，我曾经也是幸福的，因为我那时还是人呢，我的上帝。 艾米莉亚双手颤抖着从胸衣里掏出那张秘方，他挨次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像躲一块烧红的铁一样缩回自己的手。他把秘方递给 Christina 接过秘方，他的父亲维特克恐惧地喊着，你拿他干什么，还不还给他 Christina 不做任何回答，他默默地走到燃烧的蜡烛前，点着了秘方。他的举动震惊了所有的人。 这时他们又都想留下他，哪怕是一小块做纪念呢。秘方化成焦黄的灰烬，屋子里弥漫着羊皮的胡椒味儿。 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只有年轻人才能把我们对死亡的恐怖通通烧掉。 克伦纳迪说。普鲁斯微笑着，好像在自我安慰。 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太短暂，至少我们可以成为生命的起源。 啊，对不起，这儿，哦，真臭啊。不知是谁推开了窗户，一股清风拂面而来。 啊，长生不老，从此休矣。 艾米莉亚大笑起来。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生津阁》。《生津阁》的作者无名氏，不可考。故事写秀才郭成携妻子进京，老父将家传的稀世珍宝生津阁交付郭成。权贵庞衙内占有了生津阁，又强夺郭成妻子为老婆，郭成不依，被衙内杀害。郭成死后成为无头厉鬼，追打衙内，时逢关公，鬼魂鸣冤告状。关公弄清冤情，以计转出了生津阁，将庞衙内处以极刑，生津阁终归原主。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生津阁》，改写杜果，演播高慧斌。 秀才郭成，祖上几代都以务农为本，但郭成读了几本四书五经，渐渐地厌烦了土里刨食的日子，终日闷闷不乐。有一天，他忽然做了一个噩梦，心神不定，上街找算命的卜问吉凶。一卦问过，算命先生说他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只有远走千里之外与贵人扶持，才能逢凶化吉，迎春接福。这郭成啊，原本就想进京图谋个功名，于是决计带着妻子李幼奴远行。老父亲劝道说，我家祖代不做官不当差，还是本分种田的好。儿媳妇说，爹，算命的说了，躲过灾祸必遇贵人。老母亲说，算命不可信，信了不安宁。郭成说，妈，这个算命的叫开口灵，没有不准的，没有不灵也。老父亲说，哎，拦得住人，拦不住心呐，让他们去吧。给你们带上祖传的宝物生津阁啊，用它也许能换上个一官半职的。这生津阁精巧玲珑，乃天下一绝，放在风口，风吹气动，能发出悦耳的音乐。若无风，你拿扇子扇一扇，也能发出一样的声音。郭成找来扇子试了试，果然发出了动听的妙乐。郭成双膝跪下说，爹，有了这宝物，孩儿必能消灾得福，取不到功名，我绝不回乡。夫妻上路了，顶风冒雨，披星戴月，从霜降一直走到大寒。一天，俩人搀扶着赶路，突然寒风凛冽，飘起了鹅毛大雪，转眼一片洁白。两个人是又冷又饿又累，一脚深一脚浅，一脚刺一脚滑。幼奴抖抖嗦嗦的说，秀才找个地方躲躲吧。郭成眯眼一望，风雪弥漫，是无边无际呀。远远的好像有一簇茅舍，他们连奔带跑扑了过去，原来是个酒楼。 俩人进了楼上一间小客房，喝了碗驱寒热汤，缓过神来，才知道已经到了京城的郊外。郭成要了酒菜，俩人聊着天，赏雪烤火。忽听楼下人声嘈杂，店小二一声传呼：“衙内到！”这衙内姓庞名基，身世显赫，乃京都一霸，平生最爱三样东西：钱、权、色，人称花花太岁。谁落在他的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下雪天，衙内乘兴打猎，头戴着貂皮帽，身披着银狐皮袍，套带上佩玉成串，随从有的假鹰，有的邪弓，捧着羊羔美酒，一阵风旋进了楼上雅座，刚坐下，吹管拉弦猜拳喜笑就热闹起来了。郭成看着这个架势，对妻子说：“这衙内准是个大人物啊，把宝献给他还愁没官做？”有农说：“怕不中用吧。”郭成请过了店小二打问端详。店小二讲，庞衙内是贵族子弟，出身豪门，官封内务总管，见官大三级，是见人压三分呢。郭成一听机不可失啊，赶紧凑了一把银子，央求店小二禀报，说自己有宝要献。衙内听店小二讲隔壁房间里的秀才有宝要献，哈哈大笑说：“那秀才八成没长眼吧，不知道我衙内是谁。”正要发作，一眼瞅见隔壁房里有个苗条女人。馋猫闻见腥了，调转话头说：“那叫他过来见我。”郭成捧着宝盒去见，衙内头也没抬说：“找我有屁事儿？”郭成忙答说：“我有个生金阁要献与大人。”衙内扑哧一笑说：“哦，生金阁？你这个穷秀才不知道我库房里有啥吧？我有梅花八宝瓶、赤色珊瑚树、龙王翠石、王木玛瑙、夜明珠、水晶盘，不计其数。别说你个生金阁了，就是个纯金盖的楼也算不上稀罕。”郭成说：“我这个生金阁有天下一绝，有风入阁便会发出嘹亮的仙乐，即使无风拿扇子扇上一扇，也能发出同样的声响。”衙内不信呢，说：“呈上来我瞧瞧。”郭成把生金阁放在机上，只见一座小小楼阁，光彩夺目，琉璃花门，铝空格扇，镶金嵌玉，是玲珑剔透。郭成举着扇子扇了几扇，果然发出了金箫玉笛的音乐。衙内点头画脑，连声说：“不错不错啊，是个稀罕玩意儿。”一边叫人把生金阁收下，一边问：“要多少钱？”郭成说：“不要钱。”衙内说：“那就给点金子银子吧。”郭成也不要。衙内不耐烦了：“那你要什么？”郭成躬身下拜说：“我千里迢迢跑来京城，想求个功名前程。”衙内说：“呵，你献宝是为了求官呐？那你算找对了门了。小子们，拿我的条子给主考的管事的说一声啊，给秀才个官当当。”郭成连忙道谢不迭，不料这衙内吃了碗里的，还望着锅里的，两只眼瞄着小客房里的，连忙道谢不迭，不料这衙内吃了碗里的，还望着锅里的，两只眼瞄着小客房里的女人说：“ 嘿，秀才，你不够朋友啊。 这郭成吓了一跳。 衙内问，你来京几人呢？ 郭成答，我夫妻二人。 衙内露出不快的样子说，你来献宝，把你老婆晾在一边啊。 哦，这郭成连忙叫李幼奴出来向衙内道谢。 李幼奴走出房间，布衣布裙，一头秀发，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端端庄庄向衙内致谢。衙内上上下下把李幼奴看了个遍，陪着笑脸说，你长得很标致啊，把咱京城都盖了。我呀，人情做到底，你们俩就一起住到我府上吧。 一进府，李幼奴就被带进内宅梳妆打扮去了，郭成被请到了客厅，酒席款待。客厅里，墙上挂的，桌上放的，机上摆的，床上铺的，十分的华丽。 衙内高居中堂说，我们小人家啊，不要见笑。 郭成说，哎呦，哪敢呢，做梦都没见过呀。 衙内说，我这是敬重你，你看这烤肉的炉是金制的，烤的肉是孝敬皇上的贡品，这酒是秦林宴上的御酒。 郭成说，啊，实在是消受不起呀。 衙内说，消受得起，我还要和你做个亲戚。 郭成又惊又喜说，哎呀，怕我没这个福分吧。 衙内说，我说的你可依从？ 郭成连忙答应说，我依从依从依从。 衙内满饮了一杯说，你老婆长得很水灵啊，我要留下做我的夫人，替你另娶一个，咱们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 郭成一听如同五雷击顶啊，说，这万万不行啊。 衙内说，好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啊，这事儿好歹我说定了。 郭成气得发抖啊，说，你这不是强夺民妻吗？ 衙内一把揪住郭成说，好小子，你敢不肯？来，拿大铁锁把这个秀才锁到我的马房里。 郭成大叫说，苍天睁眼啊，苍天睁眼啊。 庞衙内满以为抓了郭成，这李幼奴会任他摆布，没想打错了算盘，李幼奴是个刚烈女子，凛然不容侵犯。成堆的锦衣绣服，成堆的珠宝首饰，通通摔在地下，这官儿也不要，宝也不要，只要夫妻团圆还乡。一块肥肉到不了嘴里，急得个衙内是满嘴长燎泡，急忙忙派人把嬷嬷找了来。嬷嬷只有一个孙子叫福儿，在府里做些粗活杂活。衙内见了嬷嬷打工作揖，说她明媒正娶了一个夫人，但这小女子抵死不从，求嬷嬷给开导开导。嬷嬷进了内宅厢房，拉起李幼奴的手说，孩子，婚嫁嘛是大喜，和气才能美满呢。幼奴气上心头说，什么大喜啊，是祸。 嬷嬷说，人家衙内花了彩礼明媒正娶，怎么成了祸了呢？ 李幼奴哭道说，我随着丈夫千里寻求功名，庞衙内要了我家的宝物生金阁，又强逼着我做他的老婆，把我丈夫锁在马房里，现在还死活不知呢。 这嬷嬷听得呆了，口里骂道，这衙内做出这种丧天害理的事儿，岂不是和畜生一般吗？白赔了一张人皮呀、啊！ 丧尽天良的，这天理难容啊。幼奴说他要去告状，嬷嬷说谁敢收你的状纸啊。幼奴说要拼上一死，嬷嬷说你一死，那秀才转眼可就要遭殃了。这李幼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嬷嬷说那个混账东西不就是要你的漂亮吗？一句话点醒了幼奴，他怒睁双眼说那我就毁了这美容。啊的一声，用指甲抓破了脸皮，血流满面倒在嬷嬷的怀里。嬷嬷哭道，哎呀孩子，你可疼死我了。就在这时候，衙内冲了进来，大骂道，好个嬷嬷，吃里扒外，你活够了。来人，把这老不死的丢进八角琉璃井。幼奴抱着嬷嬷说，让我替他去死吧。衙内狞笑道，秀才娘子，你想死也不行。小子们，把他捆起来治伤，治好了大爷我慢慢受用。唐衙内的两个心腹打手，一个叫张龙，一个叫赵虎，这两个走狗把嬷嬷推下八角琉璃井，还怕嬷嬷扶起来，又压上了一块井栏石回厅堂交差。见衙内正在烦躁，便凑上去说，衙内是不是又要动刀了？衙内说，我放个屁，你们俩都能品出滋味来，这郭成推三阻四的不肯把老婆给我，那就一刀剁了他。张龙赵虎提刀就走。晚上赵虎打开锁链，揪住郭成的头发说，秀才啊秀才，衙内嫌你不肯献妻呀，要你献头。郭成恨极了，高声的呼喊说，庞衙内，我死也不饶你。张龙举起刀，擦的一声把头砍下来了。可谁也不会想到，郭成在倒地的一刹那猛然跃起，提起自己落地的头，大步流星跳过院墙跑了。吓得个张龙赵虎魂飞魄散，瘫倒在地。从此以后，无头鬼魂在庞衙内府里不断的出现，夜深人定就听见鬼魂的凄厉嚎叫，一个提着头的鬼影飘飘荡荡，忽隐忽现，闹得人心惶惶。正月十五闹元宵，各地都很热闹，京都格外的红火，家家户户点放花灯，千盏万盏，一片灯海。唐衙内带着一群打手保镖，摇摇摆摆，推推搡搡，挨挨蹭蹭的，专往女人堆里钻。忽然听见一声鬼嚎，只见阴风惨惨，鬼魂提着头直奔衙内而来。衙内躲到东，鬼魂在东面堵截；衙内躲到西，鬼魂在西边拦击。吓得个衙内匍匐在地，口吐白沫，又打手抬着回府去了。一个喧闹的元宵夜变得冷冷清清。这一天，包公包青天正从西延检查边防回京，轻车简从，只带着一个跟班的张谦，一路体察民情。进的城来，包公发愣了，往日热热闹闹的元宵灯节怎么变得如此冷清，灯火阑珊，车马稀了呢？他信步走进一家酒店，要了壶热酒，听几个老人在谈天。一个老人说，哎，年年欢度元宵，今年让这无头鬼给搅喽。包公说，我朝天下太平，哪有这种蹊跷事儿？ 老人说，您不知道，说给您听听，我们都是进城看灯的，看着看着撞见个无头鬼，手里提着头赶着庞衙内追打呀，吓得我们老哥几个躲到这儿来了。包公问，那无头鬼为何要追打庞衙内呀？几个老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他，谁都不接茬。包公怀里揣着这个疑团，一心要弄个水落石出，家也不回，上马直奔开封府。忽然马前一阵阴风，飘忽着个鬼魂。包公道，你有什么冤屈，明天晚上来开封府大堂审理。鬼魂说，阴阳有别，城隍不准走，门神不让进呢。包公道，这好办，一，我给城隍出道召会行文；二，给门神出张签誓；三，由我开封府值日差官领你上堂。鬼魂飘然而去。第二天晚上，开封府包青天坐堂问案，值日差官娄青带着鬼魂抱门而进。随着冷风，一个鬼魂手里提着头跪在堂上。包公把鬼魂的姓名、籍贯、家有何人、以何为生、为何来京一一问清，做了笔录，再详细询问屈死的实情。鬼魂说，我父亲走到京郊，遇到大风雪，躲在迎春酒家，撞见了庞衙内，他收下了我的生金阁，又要夺我的老婆为妻，我因为不肯依从，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了，我仇大怨深，提头告状啊。包大人允准了鬼魂的上告，叫娄青把鬼魂送去城隍庙，随即微服私访，找到了嬷嬷的孙子福儿，亲自听取了福儿的哭诉，弄清了嬷嬷被害死的情由，案情大白了。包大人进兵布阵，先派张骞延揽名医，用鲸鱼膏、羚羊油、生三七、红花粉、天鹅蛋清入药，以专治脸上妙手美容、复颜如初、不留疤痕为名，又使衙内送出李幼奴府外就医，暗中把他保护起来了。又派娄青到保国寺借来了生金塔一座，接着叫娄青办了桌酒席，打扫开封府二堂官厅，请庞衙内赴宴。庞衙内看那请帖上写着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顿首再拜，专请庞衙内光临共叙朝议，他想这意思是怕我会给他脚下使绊子逃个近乎啊。他越想越高兴，得意洋洋来到了开封府，直进二堂官厅，昂着头坐了上席。包公说，以往多有不适之处，请衙内海涵。我巡视边防刚回，专请衙内饮酒，从今以后我和衙内是不分彼此，一家人一条心。衙内一听心花怒放，说，哎呀，老大人说的对呀，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包公说，我从西延边境得了一件稀世珍宝，叫生金塔，对他拜上三拜，塔尖上就会有毫光出现，请衙内鉴赏。衙内朝那生金塔斜了一眼，不歇一拜，傲慢地说，这塔没什么了不起，我有个生金阁，那才配称得上是稀世珍宝呢，只要有风吹入阁中，仙音嘹亮。包公说，我不信呐。衙内派人把生金阁捧了来，放在桌上，用扇子一扇，风流起动，响起了动听的音乐。包公连连称赞说，哎，这是个无价之宝啊，又说，这宝物世人难得一见，可否 借给我老婆看看。你还没说咱们是一家人嘛，一条心，你尽管拿去看看。娄青将生金阁捧出，收进了刑案房。包公劝酒说，衙内真是神银海量啊，来，咱们千钟酒一口闷。衙内吃得兴起，把小杯换成了大碗，说，老伴儿，咱们是一家人啊，喝得我好快活呀。包公见他吃得醺醺然，对娄青说，这酒喝得不热闹，去把歌女叫来，让衙内尽兴。衙内快活直至说，好个老包啊，咱们真是一家人了。李幼奴走到席前，跪在包公面前喊冤。包公说，你告谁？幼奴说，我告庞衙内。包公说，衙内，这个女人告你呢。衙内满不在乎说，让她告，我和你开封府是一家人呢。包公说，衙内，是你要了他的生金格。衙内说，啊，刚才那格就是。包公又说，他还告你强逼他为妻，杀了他的丈夫郭成，又将嬷嬷推下了八角琉璃井，是不是？衙内道，是啊是啊，都是的。包公要娄青拿来了笔墨纸砚，让衙内画供。衙内提笔画了供，说，我和老包是一家人，一条心，没事儿。包公突然下令升堂，喝道，把杀人犯庞基拿下。左右一声呐喊，包公铁面威严，衙内两腿一软，跪在堂下大呼，哎呦，包大人饶命啊。包公判道，庞基仗势弄权，为非作歹，豪取生金阁，强夺民夫为妻，连伤二命，罪大恶极，斩首示众，所得不义之财，悉数罚没充公。等到天明，衙内的人头已悬挂高杆。包公召见李幼奴和福儿，从庞衙内罚没财产中抽出了两份，一份归李幼奴，一份归福儿，生金阁判还原主。开封府内是一片欢腾。再看那开封府堂上两块匾，八个大字，明镜高悬，执法如山，格外醒目，格外明亮。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